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一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最近的疫情啊又有所反复啊，提示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戴上口罩，回家之后呢勤洗手，然后在家里多通风啊。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根据工信部的消息，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达到6951亿，同比增长 25.6%， 增速呢较前五个月回升 1.2%，两年的平均增速是达到了 19.7%。 那规模以上互联网的企业实现了营业利润是658.6亿，同比增长 27.4%， 增速较前五个月再度提高 14.3%，两年平均增速达到 14.4%。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投入研发的费用达到346.3亿，同比增长 13.9%。再来关注，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的汽车呢是1414万辆，同比增长372.5万辆，增长的额度是35.8%。这个数字跟2019年同期相比是增加了172.4万辆，增长13.9%。其中的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达到了110.3万辆，同比增加2.34倍，那这个数字跟还没有发生疫情的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7万辆，增长74.9%，也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来关注外贸的情况，根据海关总署在8月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呢，我国的进出口总值是达到了21.34万亿，同比增长24.5%。这个数字跟2019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22.3%，其中出口11.66万亿，同比增长24.5%，进口9.68万亿，同比增长24.4%。那七月份呢，我国的外贸是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出口总值连续14个月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那同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的司长还表示说，七月份当月我国的进出口总额是达到了3.27万亿，同比增长11.5%，比2019年的同期还增长了18.8%。 来关注最近的三部门表示，一共是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司局呢，是联合召开了重点平台经济、企业安全生产和劳动权益保障的宣贯会议。会议要求各平台经济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要加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配送运输工具合规性检查，引导文明安全配送。同时呢，要注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要优化自己的平台算法，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有效防范化解新就业形态安全风险，维护外卖骑手等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权益，不断提高大家的幸福感以及安全感。下面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二季度国内的投融资的一个情况。来看呢，2021年的上半年，来自贝壳财经的数据显示，国内融资环境整体向好。分季度来看呢，前两个季度的融资事件都在2000起之上，披露的融资金额也都在8000亿元以上。那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有161个项目获得了年内的多轮融资，这个数字比一季度环比上升了 159.7%， 可见二季度的融资热度还是在持续攀升的。那日前呢，来自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我国投融资大数据报告也显示了，从融资的总量、轮次的分布、地区的分布以及行业的分布等等这几个角度共同出发，盘点了上半年国内的投融资的一个现状。总的来看呢，上半年总披露的融资金额达到了1.7万亿，同比增长了183.8%。那中后期的投融资的数量同比增长最多，资本集中涌入优质的头部项目。第三点就是融资金额 TOP 前20的项目，赛灵思位列第一，芯片、物流和汽车是最夺人眼球的。从地域上来看啊，北京、上海稳居第一梯队，新消费城市的融资表现也很亮眼。第五呢，就是腾讯投资成为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最佳捕手。最后，行业分布，医疗健康反超人工智能，摘得了魁首，电子商务跻身前四名。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啊。首先来看中国电信在8月6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公告，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确定的发行价格是每股4.53块，对应2020年摊薄之后的市盈率呢是20.18倍。 A 股发行股数是103.96亿，发行这个约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的大概为11.38%，它也成为近10年以来 A 股发行数量最大的新股。投资者今天可以进行网上和网下的申购了。我刚刚在节目直播开始之前，已经把我自己的这个软件准备好了，准备要申购今天的新股了。提醒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咱们的老股民们，记得一定要申购啊。然后另外据统计呢，到6号新股发行信息披露再审企业是一共935家，其中 A 股主板是216家，上交所科创板和深交所创业板一共是646家，新三板精选层达到了73家。下面的时间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蔬菜、肉、蛋、奶的一个价格变动情况。北京新发地市场上周公布，上周白条猪、鸡蛋以及蔬菜的价格都有所上涨。其中呢，白条猪价格本周前期上周前期啊均价明显蹿高，随后呢是缓慢回落，周末再度冲高。六号的时候批发平均价是每斤20块钱，比上周的同期涨了将近1倍。来自市场的分析呢也表示，周前期的价格大幅 蹿高，是有屠宰场当日没有到货的原因，市场上的白条猪的这个存量啊有所减少，那周后期价格再度冲高，既有上市量减少的原因，也有需求旺盛的原因。那大家都知道刚过了立秋啊，这个过了立秋之后肉价还会呈现一个波动下行的走势，上周呢鸡蛋的价格也继续上涨，六号的时候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平均价格是10.34元每公斤，比上上周同期上涨3.19%，比上上个月同期大上涨大概4%。那最近鸡蛋的上涨主要原因是受到了高温高湿条件，鸡蛋产量有所下降这个因素的影响。另外，糕点厂也准备在为中秋节制作月饼，提高了对鸡蛋的需求。而且呢，最近的鸡蛋价格已经达到了近几年同期的一个高点，所以也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继续上涨的空间并不大。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周末啊，各大企业都有一些重磅的消息。比如说8月6号周六的晚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对腾讯公司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公告表示呢，说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涉及公共利益。对此呢，微信方面表示，悉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有关微信产品青少年模式相关公告的报道，我们也将认真自检自查微信青少年模式的功能，虚心接受用户建议，以及诚恳应对民事公益诉讼。我们很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微信将积极承担起保护和引导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我们也将借此机会广泛收集用户反馈，不断完善对青少年的各项保护措施，持续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和家长共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上网生活。再来关注一下华为。上周五华为是公布了自己2021年上半年的一个营收报告的，销售收入呢是3204亿，净利润率9.8%，营收的同比是下滑了将近30%。不过华为也表示呢，整体的经营结果是符合预期的，跟以往相比，华为企业业务同比增长了18%，下滑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消费者业务，比如说手机终端。那上半年呢，华为消费者业务实现收入1357亿，同比下降将近50%，当然主要都是由于华为手机销量的一个下滑。由于供应链面临中断，华为手机已经各种缺货，国内市场排名前五的手机厂家当中已经难寻华为的身影。不过呢，据悉华为并不打算放弃，目前依然在维持手机的出货。最近发布的 P50 由于无法实现 5G 只能做到 4G、那消息也表示说华为可能要到2022年的年中，中间的这个年终啊，才能够彻底解决 5G 的问题。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发酵的非常严重的，就是阿里回应女员工被侵害一事啊。那日前呢，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一事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网络发帖表示，阿里巴巴的一位女员工在天气恶劣的时段被强制安排出差，还被灌酒，被当地的商户猥亵，后被其直系领导侵犯。那在8月9号凌晨，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 张勇在阿里的内网公布了关于这一事件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部总裁李永和以及 HRG 徐坤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被记过处分，涉嫌侵害事件的当事人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警察正在调查取证。我们看济南的官方也是积极回应，说目前这个案件正在侦办过程当中，会后续第一时间回应公众关切。 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在今年，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整个周期当中最后一档特别的小节目——每天一个奥运小知识。 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2020东京奥运会8号落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向日本政府致谢，也向世界发出了北京冬奥会的邀请。梳理中国奥运代表团16个比赛日的征程，不难发现，收获大于遗憾，惊喜大于意外。中国代表团获得了38金、32银、18枚铜牌，共88枚奖牌，金牌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而且止住了伦敦和里约连续2届奥运会奖牌榜位次下滑的趋势，也追平了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14个大项夺金，创下了一个新高。这一成绩的背后，是一批老将新兵捍卫了中国体育荣耀。有国外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呢有405名运动员参加了30项比赛，美国呢有615名运动员参加了35项比赛。如果中国继续迈着这种步伐，他们很可能会在下届奥运会击败美国。但正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东京奥运会给大家带来的不只有欢欣鼓舞，也在取得佳绩的同时留下了令人遗憾的瞬间。当然，这些也将会成为奥运健儿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冉。今天呢，在周一的早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重磅的那些事儿呢，就关于这个北京的一个房地产新政啊。在8月5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明确呢，自8月5号开始，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那今天呢，我们也就这个事情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这一次的限购政策的一个有叫打补丁的，也叫再度升级的，对大家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对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原地产的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老师。您好，大伟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好。 大卫老师先跟我们大家来一起解释一下吧。这个其实8月5号的这个公告啊，文字不长，很短，但是呢，这个消息很重磅啊。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于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3年内任何一方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这个就是我们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吧？ 这个文字很短，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北京的限购政策是按照家庭为单位，外地户籍是有拥有5年社保以上的，是可以家庭购买一套，如果说是北京户籍的话，是可以家庭购买2套。但是在过去的话，的确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就是这个家庭计算的话，因为分成3种状态，一种是单身，另外一种的话是这个已婚，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离异。这3种状态的话，在过去其实有一些这个政策里面，或者说政策提及的，其实是单身户籍，或者说不论是北京户籍还是说单身的外地户籍，都可以购买一套住宅。那过去的话，有人就通过假离婚，在家庭的这个基础上，这个出现离异的这个单身，那这个单身的话，因为是无房户， 按照过去的政策是可以买一套，但是在新的政策里面其实就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它政策很明确，就是你如果说是你在购房的时候你申请的资质是按照离异的话，就必须是计算你之前三年的这个处于已婚家庭状态的时候他的房产的数量，那这样来看其实是堵住了一个大的漏洞。 就是关于这个假离婚购房的这个漏洞，是这回大家都说啊是铁一般的补丁啊，是堵得严严实实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说了，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升级，主要是为了封堵那些换以假离婚的方式换得购房资质的那些人，但我想知道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这一部分的就是购买人群这个数量大吗？ 首先是这样的，就主持人刚才说到，包括这个很多媒体以及大家约定俗成认定的这个叫假离婚，但事实上的话 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对 对 对对对， 在法律上的话这个就是真离婚，因为所有的法律程序全部走的是和真实的离婚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他在这个通过这种真实办理离婚的这么一个程序获得了这个炒房或者说购房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它的这个市场比例的话，其实官方或者说我们机构也都有统计，它的数据大概在14%-15%，也就是说这个是以离异单身的这么一个状态买房的。但是这次新政的话，其实是不是完全影响或者说把这一部分的需求全部打压掉呢，也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过去的这种假离异或者说这种通过假离婚获得购房资格里面的很大部分人群，其实是因为这个过去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北京户籍，夫妻双方有两套房产，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它其中的话，要大部分北京人都知道，北京其实政策过去最严格的是二房的满五唯一才能免个税。如果你要卖一套房子的话，你这个个税是非常重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假离婚，把这个其中想卖的那套房产转移给其中一个人，然后卖掉之后在换房，这个换房的话对象大部分都是学区房，所以这也是这次政策出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和稳定学区房的交易。它带来的影响的话，的确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过去有两套房三套房想再买，那可能性就不大了。但是对于这种就是北京户籍卖一套换一套的这种的话，它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一定的税费，这个税费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卖掉这套房子的满五唯一是不可能实现了，另外他再买那套学区房的首套房的契税优惠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也简单的测算过，这会造成大概有10%左右的过去的这种交易，如果想再交易的话，会要增加100万左右的税费，另外有4%-5%的这种交易，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这次针对的过去有多套房，两套、三套，想再买一套学区房的这种，就有可能实现不了了。 明白了，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影响还是有一部分群体的。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从这个层面上，无论是叫打补丁也好，还是限购政策升级也好，其实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依然是维持房住不炒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在这儿。那您觉得未来就是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会呈现一个，因为坦白讲啊，北京太大了，每一个区或者说不同的这个住房用途，我们很难简单的一言以概之哈。能不能大伟老师从您所了解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就是大家自住型的以及改善型住房，从这几个层面，包括新房二手房，都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房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目前我听到很多来源于不同那个信源的这个媒体啊，也看到说现在其实出现了一个新房二手房价格倒挂的一个情况，当然不同区域会有不同的呈现，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一讲？ 首先是这样的，对于大部分买房人来说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观察除了北京以外的城市来说的话，从同比的数字来看，我觉得北京的房价还是比较健康的。当然这个健康只是说整个范围来看的话，因为北京大家都知道，从2017年3月份调控以来，3-4年的房价基本没涨。 对， 当然这个部分的区域还是有所上行的，这个主要的侧重就是学区房了，大家也都很关注，包括这次的调控其实主要针对的都是学区房。从全北京来看的话，如果说说什么地方能买房，什么地方的价格是否合理的呢，我看那个整个来看，全北京的现在新房它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政府已经全面限价了，哪怕是说的不限价的，其实它的这个拿预售证的时候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如果对于大部分购房者来说，现在想买一套新房，比如说 未来几个月会供应的一些海淀区的朝阳区的这些房子，我觉得它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刚才主任也提到了会有一些倒挂的现象， 嗯， 然后真正比较值得谨慎的其实就是很多购房者比较刚性的需求的这种学区房， 嗯， 这个主要集中在典型的两个区域，这个大家都知道西城和海淀， 嗯， 它的价格的话现在肯定是历史的高点了，比2017年还要高，应该说10%，有一些甚至20%、30%的，这个的确是比较高了。这种也是调控的主要的方向。我觉得对于过热的，或者说大家约定俗成认为学区资源最优质的这一波房子的话，应该要谨慎一点，因为它不是说调控的压力，更多的也是这种入学资格的压力。从北京这几年的人口数据来看的话，未来两三年应该有一个入学的超级高峰，这样的话如果现在再想买这些区域房子，未来几年想上学的话概率会很低，所以我建议这部分购房者还是要谨慎一点。即使选择教育资源好的一些区的话，也是选择相对中等一些的这种片区的，比如像西城除了德胜月坛之外的，还有海淀除了像这个中关村万柳之外的这种区域，相对而言还要稳定一些。然后从其他的近郊区有很多的这种刚需啊或者改善来看的话，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这种新房，很多的这种户型的改善，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最近北京严格第一波这种土地供给，它的要求是这种绿色建筑，还有节能建筑等等，这个从居住舒适度啊，包括这个从过去的改善来看，都肯定是有明显的升级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想改善居住，像这种第一次购房啊，对于这种新房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另外整个来看的话，北京其实五环周围的这种刚需，虽然说我们单独的看这种总价单价的确还是不低，但是如果和其他城市和这种同类型的上海深圳，哪怕像广州杭州这些比的话，北京的价格控制的的确还是不错的，相当于过去几年政府抑制了这个房价，给了很多购房者一个红利。当然如果过高的杠杆，有一些人这个有可能想通过一些所谓的基金贷或者说一些小额贷这种买房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考虑的，因为从整个房地产从全国的调控来看的话，都不支撑这种房价的大幅度的上涨，即使是有轻微的上涨的话，和那个资金成本的增加来看也是不匹配的。所以现在市场的话，这个虽然我们说了好几年的房租不炒，但事实上的话现在的确是真的是房子还是住为主。那这个即使是学区房的需求，它其实大部分也不是为了炒作，还是为了接受这个教育的人。所以整体市场北京的健康程度还是公认的。所以从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这个今年的最近几个月，因为调控的重压期，这时候还是相对谨慎一点，可以到年底或者说十月份之后再看看这个整个市场的情况。那时候入手的话，有可能市场的政策也更稳定一些。 嗯，我看也有不少朋友啊，尤其是要换房买房的这一部分刚需的这一部分用户，都说在八月份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对于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销售旺季来说，也是一个有一部分影响的一个政策，对吧？ 嗯，因为每年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七八月份因为暑期嘛又比较热，然后今年又特殊情况又叠加这么一个疫情的波动，所以本身这是一个再加上政策之前或者说之前的这个学区房啊等等价格涨得已经很高了，所以它肯定会有不论是轻微的波动啊，对于购房者也是几十万的这么一个支付成本的变化，所以从政策角度，从市场角度，从惯性的这种就是高峰期啊等等，应该说今年这个时点的话，买房相对而言还是仓促一点，还是可以，再看看，或者说大家也都知道，北京的第一波集中供地是5月初是释放了，然后从房源上市的角度来说的话，最近几个月其实是一个空白点，所以它会出现一些价格的高位，但是随着这一波房源大概在10月底11月，我觉得那时候的话市场上一下子多了29个项目可以买，这样的话不论是开发商之间的竞争还是购房者的可选程度都会好很多，所以真的买房的话应该还是在等这一波项目上市，大概在国庆节之后会市场的话 可以看的项目啊，可以买的房子呀，都会多很多， 就可能会更稳定一些，尤其是新房，是吧？嗯， 是。 好，我们看同一时段，在我们聊天室当中，有很多朋友发现我们听众朋友都是做的非常踏实的啊，说，哎呀，8398说，我买房卖房这方面不影响，我们家房子早已经调换稳定了，很多人都是稳如泰山的啊。哥大爷当然也说了一下关于房贷的问题，他说听说最近银行对于房贷收的都比较紧，批复呢都不是特别容易，哎，这个。我也听到了关于最近尤其是做组合贷的这一部分朋友应该都感受到银行批贷的速度现在是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跟原来比可能要放款的时间要达到2个月左右，是这样吗？张老师， 是的，这个其实是也是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买房卖房的话其实是还是要看房贷的发放的速度，如果速度很快其实这个时候是适合买房，如果速度很慢的话其实相当于买房要放缓一点，反而是适合卖房，因为中国房地产不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到市场的波动跟房贷的收紧程度是紧密相关的，而最近的话这个信贷的收紧是非常明显的，北京其实相对而言收紧的幅度还没有那么大，外地的很多城市已经这个3到6个月的放款周期了，北京其实现在基本上也就2个月左右，当然比前期的1个月以内已经收紧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房价其实有可能上半年去年下半年和今年的上半年是微涨的，但是最近1个多月来的话北京的房价也是停滞了。 好，我们这是说到了一个这个关于放贷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另外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还在说关于新房的这个事儿，其实大伟老师我想问您一个相对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关于二手房跟新房倒挂的一个情况，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在10月份之后北京的有一些新房还会陆续的流入市场，那这种情况您建议刚需住房的群体是看二手房比较好还是说去选新房更合适呢？ 这个倒挂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全国来说的话倒挂的城市很多，像这个杭州、深圳、成都，哪怕像西安、南京等等这些城市非常非常对这些城市的倒挂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不论是私下建议还是说经常跟着一些朋友的交流里面都明确提及，这些城市的话买新房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它倒挂非常严重，很多的区域甚至是一套房子倒挂几百万上千万这个都有，但是北京的话其实严格来说倒挂不普遍存在，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价差的话基本没有，但是不排除其中有一些特别优质的项目， 有个别区域会有，对 啊，对，这个其实大家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11月份就看到海淀的个别项目，还有朝阳的个别项目，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倒挂，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加码升级的调控出现，因为这些房子的话，举个简单例子，像海淀某个项目，它这个售价9万左右，但是市场周围的二手房老破小的价格都在11、12万，所以这样来看的话，这种倒挂是会导致需求非常集中的。另外像朝阳的这个望京啊等等，有些售价在7万到8万左右的新房，二手房的价格这个稍微在3公里左右的价格都在10万加，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应该也是调控给了市场一些买到优质新房的机会，但这种在北京来说不普遍，因为整个新房的话刚才提到的29宗地的集中供给，其中只有3、4宗是有这种倒挂的现象，绝大部分的话还没有那种明显的倒挂，所以北京市场不会出现其他城市那种恐慌性的打新潮，但是这些极个别的项目的话，我觉得从建议角度来说的话，还建议如果真的是想买房的各房子的话，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以去看一看，是吧？ 对，而且如果真想买房的话，可以等一等，等这种项目上市买到的话，肯定是从不论是从居住升级的角度，还是从资产保值升值的角度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是这种项目的确不多，所以如果真想买房的话，还是建议各房子还是要做好准备。 我刚才其实听您说到了，就是可能今年下半年关于北京的楼市还会有一些政策出台，我看市 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个相对的预期，就是在大概今年下半年十月前后也有一个相对应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刚才综合戴维老师的一个观点啊，还是提醒咱们购房者，尤其是刚需购房的这一部分群体，您呢别着急，我觉得是可以再看一看啊。然后另外关于这个新房跟二手房的一个问题，就因为最近做装修节目特别多哈，就我在这儿也特别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新房跟旧房，咱先摁下价格的这个原因不说啊，当然我知道这是很多朋友选择房子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标尺了，但是从住房体验上来讲，现在很多新房在建筑的时候，它其实会特别考虑新比如说年轻一代智能方面的一些需求，所以它装修方面啊，或包括这个水电流口的这个方面啊，它会更现代化，所以大家住进去可能这个体验会更好，是吧？大伟老师，我看现在很多房子它其实都非常讲究这个智能的装配，是吧？ 对对对对对，智能化，智能化的设施，这种智能化不光是这个室内的智能化，它整个的从入户、从进小区的这种智能化，现在的话，大部分新小区还是考虑到的，老旧小区的话，哪怕是一些自新房，它的确过去不太重视这些，现在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很多的无接触式的这种电梯啊等等这些，对于这种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另外它本身从健康居住角度来说，虽然是一个小的改动，但是从老旧小区来说是很难再升级了，但是对于生活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从目前的这个房价调控的整个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啊，未来大家的住房购买住房的目的基本上都是围绕在居住这个非常刚性的这个需求上在了，所以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只考虑就是当下一两年的一个短暂的需求，可能还要考虑更长远的一些问题。就是之前我在节目里说，可能很多朋友十几二十年是不是要换一套房子，有很多朋友都说你这个换房周期也太短了，所以可能大家考虑的还是要更长远一些，尤其是在北京买套房子是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伟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这个刚性住房群体其实提供了很多建议，就是这个东西千万别着急，大家慢慢的多看一看啊，缓一缓来选择。好，那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大伟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我就先挂线了。 好再见。 哎呀，关于房子的话题，咱们节目其实说的不太多啊，因为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北京啊真的是太大了，每一个区域当中的小地块，新房子跟老房子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那最终体现在售价上，你还要考虑上一个房东他的房子是满两年了还是满五年了，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节目用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很难把这个事情细致的说明白，所以就只能找这种有大的政策出台的时候简单跟大家来聊一聊房价啊。如果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也可以呢，比如说给我发私信，发这个微博的留言，我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您，帮您去问一问专家啊，这个都可以的。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只能跟大家在房子的这个话题上聊到这儿了，大家还有很多想说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开放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家彼此来聊一聊啊，都互相的给建议等等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换房子的这个事儿啊，燕林说换车十几年可以考虑，换房子还是不敢想啊。杜尚就说了，说那理论上十五年其实可以换一换。我倒是觉得啊，就由于现在这个确实北京的房价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确实是比较高的，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如果想改善一个自己的装修环境，有两个选择。第一，您可以考虑换一下家里的软装，其实这个软装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会不会特别贵，你可能换个窗帘啊，换一个沙发呀，就有全新的体验。或者说呢，如果住的时间再长一点，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做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升级。其实现在的很多智能产品的价格，尤其是单价啊，并不是很高。我们说无论是像小米这种产品级别，华为这种产品级别，还是其他的苹果这种产品级别，其实大家可选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一小点的改动可能对于生活整个体验上的一个感受都是跨越式的那种 体验跟感受了。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啊。那这期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进行下载或者是回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我是徐冉，明天再见各位。 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